央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 演出开始了 啊！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而伍德先生通过自个儿的努力啊，终于拿到了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，于是一家人都到游艇上庆祝吃饭去了。正好啊，在他们游艇旁边一艘船上也有一对夫妻在庆祝结婚10周年，看到他们的游艇过来了，那边船上的那个男的朝他们这边喊道： 嗨，听说你们船上有个拿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小子，真了不起啊。 听到了那边的喊话，伍德先生也很友好的朝那边喊道： 嘿嘿，听说你们结婚10周年了，你们也很了不起吗？ 伍德先生的话音刚落，只听对面船上的那个男的皱了皱眉头，向这边喊道： 是啊是啊，照这么说咱们彼此彼此，不过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。你现在总算是成功毕业了。 话说这天在上晚自习的时候，大学生小杜发现坐在身边有一位特别有气质特漂亮的女同学，她呢特别想跟人家认识认识，于是她想了半天，终于上前问道： 哎，同学，请问现在几点了？ 听了这话，这姑娘回头一看，然后低头看看自己的表，说道：现在8:32，怎么了？听姑娘这么一说，小杜马上特别喜悦地说道： 什么什么，你说什么？你的表也是8:32是吧？我的表也8:32，太巧了。你说咱俩是不是有缘分呢？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话说有这么一个沃伦先生，天生是个热心肠。平常周末的时候呢，经常去做义工。现在呢，他在一家为视力减退的人群提供援助的团体里担任义工，也就是一个辅导员。而很多参与到这个团体里边的患者呢，眼底都有一些毛病。这一些小小的疾患会使他们很难分辨出别人的面部特征，也就是说啊，眼神不济。这沃伦先生刚刚被派到这个团体，第一次和团员们见面的时候，他进行了一个正式的自我介绍。 女士们、先生们啊，你们当中有很多人看不清楚我的脸啊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有些朋友说我看起来很像电影明星啊，比如说啊，有人说我长得像保罗纽曼啊，还有人说我长得像罗伯特·德尼罗啊，当然还有更多的人觉得我长得更像阿尔帕西诺。 听到沃伦的话，在场所有患者都鸦雀无声。此时突然有一位女患者站起来高声叫道： 辅导员先生，我警告你不许随便歧视我们，虽然我们的视力不好，但是我们的眼神还没差到那种程度。 话说在一堂小学的常识课上，这个老师啊越讲话题越深，最后讲到了酸碱反应。 同学们，酸碱反应是不一样的。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，一个人如果被蚂蚁咬了，那么这个伤口呢就是碱性的；如果一个人要是被蝎子咬了呢，恰好相反，伤口就是酸性的。 接下来老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要是老师哪天被蚂蚁咬了怎么急救呢？ 小刚啊回答了老师这个极难的问题。 按您刚才讲的，我们得再抓一只蝎子让它再咬您一口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后来小明他爸到上海出差去了，好长时间没回家，他妈呢写了一封信让小明把这封信给他爸寄去，临走之前他还跟小明叮嘱了一句， 路上不许贪玩啊，赶紧把信寄出去，让你爸能早一点收到信。 小明满口答应，拿着信就出门了，出去大半天才回来，他妈觉得非常奇怪，就问他， 胡同口不就有一信箱吗？啊，几十米的事儿，你怎么走了大半天啊？ 小明回答道， 妈，我坐地铁5号线奔南四环那边寄信去。 听了小明的话，他妈更奇怪了， 你傻呀，跟你说了胡同口就有个信箱，你干嘛跑那么老远？ 不是，南边那信箱不离上海近吗？您跟我说想让爸早点收到信。 装改扮， 故事别开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这天小毛同学放学回家，一进门啊，他就十分高兴地对他妈说道： 妈，老师最近让我们日行一善，我今儿又做了件善事。 听小毛说，妈特高兴。太好了，乖儿子，你今天干什么事儿？跟妈说说。 是这样的，今天我回家的时候看见一个邮差叔叔上厕所，我就把他自行车上还没寄出去的信全都扔油桶里了。 有两个刚刚工作的大学生啊，这天在街上碰见了，一个长得特漂亮，一个长得不太好看，两人在街上就开始聊天。这相貌长得不是特别好看的这个呢，就问长得特漂亮的那个： 怎么样，你最近工作还顺利不顺利？ 顺利，可顺利了，我那单位经理对我倍儿好，你呢？ 这长得不太好看的同学一听他这漂亮同学这么说，脑子就开始猛转了，想了好半天，他终于给答应。 那这么说我也还行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公司总经理的太太对我可好了。 欢迎大家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啊，在现代动物大学里，首届毕业生召开了迎接新世纪论文发布会，动物们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论文，题目耐人寻味。 鱼的论文题目是 关于蚯蚓的欺骗性。 马的论文题目是 在论我的屁股。 蚊子的论文题目是 人类应该全面保护动物。 老鼠的论文题目是 我们应该走在大街上。 话说这天，有一对夫妻去海边度假去了，在沙滩上，妻子突然问丈夫： 哎，亲爱的，如果我今天穿着比基尼泳衣出去的话，你说大家会有什么反应呢？ 那沙滩上的人肯定会认为我是因为看上了你的钱才娶你的。 有这么一天，两口子在家里吵得不可开交，妻子对丈夫说道： 我最后悔的事就是当时听信了你的甜言蜜语嫁给了你。 丈夫回敬道： 我最后悔的事就是当初跟你说了那些该死的话。 话说这天，有一个初学高尔夫球的球手，他问球场上非常老练的球童： 哎，小伙子，你过来一下，哎，你看看我最近的球技是不是有所进步啊？ 确实有所进步了，先生。最近听大家反映，说您在打球的时候，周围受伤的观众是越来越少了。 嘘，严肃点，这里是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这天，约翰先生跟他的好朋友闲聊开了。 知道我最近在干嘛吗？我最近正在健身房里练肌肉呢，不为别的，就是因为我那个女朋友。 听了这话，他的好朋友很羡慕地说道：那我明白了，你是不是想让你的女朋友感觉你就是那些枪战片里的大英雄呢？ 不是想当什么英雄，我是这么想的，要是我哪天练出来了，我就再也不用怕我女朋友那个当拳击教练的爸爸了。 有这么一个话剧编剧跟一画家在一块聊天，这话剧编剧啊不无骄傲的就吹嘘他， 真是令人激动，哈哈，当时你是没看见呢，在我的那部话剧大幕刚刚落下的时候，剧场里立刻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 听到这位话剧编剧的话，画家眉头紧锁的问道， 那你能不能现在就告诉我，你在那块大幕上都画了些什么？ 小峰啊，在一合资企业里工作，他呢这人生性腼腆，虽然在办公室里头已经暗恋了他的一位同事两年多了，可是一直没表白过。那就在前不久啊，这小峰同事终于下决心了，他给这女孩写了封信，决定要亲自交给这女孩子，表达他自己的一番心意。第二天这小峰啊，兜里揣着这信啊，趁着和这女孩打了一照面的机会，从兜里飞快的掏出了信，就塞在女孩手里，然后夺路而逃。第二天早晨啊，一进办公室，人那女孩主动找到了小峰。 小峰，你昨儿怎么了？我刚从经理办公室出来，你就塞给我100块钱，你什么意思呀？ 只小山羊，那是青春诗句记号，莫怪读了心还会跳。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，也许写给你的心早扔掉，这样才好曾少你的你在别处都得到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只剩下自己。